感觉好像今天人数确实有减少一些些了啊，就差不多也到了大家都会整天脑死的课程里面了、啊、就是不过这样子啊，就是先姑且这么说啊，就是安慰一下同学啦，也只是安慰啦，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就好比说昨前天还是应该是前天吧，可能有一个同学他刚好听到我讲到那什么灵芍竹苷结构的那个桂枝汤去桂啊加茯苓白术汤，那他就觉得哎，他就是这样后脑勺僵僵，然后会有点闷闷的、重重的、痛痛的、隐隐作痛的，那他就跑到后面那个新德新药局啊去配了一份科学中药，那吃了就好了。那当然这种病就是有的时候你刚好可以对号入座的时候，那就算赚到。那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同学在上课的时候啊，其实并不需要那么认真的去想办法记得，你就当作听一个，就是好像那种什么介绍什么野生动物怎么交配的那种啊，什么国家地理频道之类的东西，就是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然后因为在我觉得这九天的时间啊，你差不多就走马看花，大概知道一下。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你可能会偶尔听到一个方子，就说这个方我比较对得到。那这件事的性价比是这样子，比如说从前2014年在大陆的时候啊，那个班上有一个同学呢，他刚好听到我讲到一个什么桂枝汤去芍药加麻黄附子细辛转气汤，这个方啊简称转气汤，是治疗胃突啊，就是这个突的地方呢是按起来特别有弹性的，这是一个辩证点。然后他就说他小时候从小就是胃突的啊，然后突到大已经突了30年了已经。那但是呢他那个汤他回去就觉得试试看，那他只吃了一帖，他的胃突就平掉了，然后就再也没有突回来过。所以就是金方刚好答对的时候是蛮有这个性价比的。可是同学呢，你也不用那么拼命对号入座啊，不用说是什么小腹痛也要当做胃痛来吃药啊，就不必如此。那就是在这样子淡淡然的听过去的过程之中，反正这个上课的录音都会给同学，对不对？我觉得就连笔记都不用那么认真做了，因为有些方名药名可能你听我讲过去，你根本连那几个字怎么写都不知道，然后你就会觉得有一种挫败感。但是这个东西其实你全部都听完了之后，你可能在慢慢，比如说你会听到我，比如说我说一个什么汤啊，我自己就觉得说自己讲过去都会觉得应该一般人不知道那个汤怎么写吧，就这样的情形。那就是当这样这种东西的话，可能你日子久了，你再随便去问一个别人说把那个汤念一下，说那是什么东西，然后再来把它慢慢的找回来。那我们现在的这个过程里面啊，我自己觉得我的上课我大概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比如说我的妹妹啊，她是一个，你也不能说她是很聪明的人，也不能说她是很笨的人，但是如果你谆谆告诫的跟他讲一件事，叫他要怎么样，然后你马上问他说那我刚刚跟你讲什么，他就忘光。可是呢，同样的这个我妹妹，她如果是看一部电影的话，看了回来就会从头到尾每个人讲什么话她都记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听课的话就不用花脑筋去想它，就是听过去就可以。那等到全部都听完了，基本上你对这整件事有一个框架的认识，然后你再回头回家听录音，再慢慢整理笔记。而且我觉得我过去我的班上学的比较好的同学啊，都是不很用功的。所谓的不很用功，就是这么多个方这样的听下来，就觉得我用得到这个方就吃这个方，用得到那个方就吃那个方，那一年也不见得吃得到几个方。可是因为他有机会用的时候都是打在比较有效果的点上，那他对于这个药的感觉就会很清楚。而有一些，就班上当然还有混杂一些从前有上过我的课的老同学啊，所以这些老同学在下课的时候就会跟我讲说啊，其实这些你讲的这些东西啊，这些所谓的身体感，所谓的吃药的感觉，对于还没有开始吃药的新同学来讲，应该都是会非常陌生，而且没有办法感觉到重点的。那他说但是呢， 如果你就是有过一两次开药给自己吃的经验，你确确实实感觉到那个药感了，那这一切的内容对你来讲会就会是一个很有真实感的东西。那此时此刻，如果你是完全的初学者，就不用急啊。但是我的教学逻辑，我想同学也很清楚，就是目前为止，比如说咳嗽篇是本身就是一个我觉得使用伤寒论的一个逻辑。我说，如果你的痰特别粘稠灰黑，对不对？你不管是什么方，你就加皂荚，是不是？就是你一个一个的零件学起来，而且你只要就是差不多认识，就是说，好像你需要用到的智能的程度，就好比说你大概知道说，如果我需要一件洋装，如果我临时今天朋友生日过生日，我需要一件小洋装，那我会知道说我到 Zara 去买一件是最快最便宜，就这样就好了，就是大概这样的感觉，就是你知道到哪里去买这种感觉就可以了。就是所以我认为说学中医不需要一个高于一般家庭主妇的智能啊，就是当然一般家庭主妇智能其实是很高的啦，啊，不过就是大概用这种平常心来学习就可以了。那昨天我们这个方剂，咳嗽篇的方剂还剩下一个，甘草干姜汤跟炙甘草汤。那我说昨天因为看到同学到后来表情都已经十分之憔悴了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再讲的话，大概有点吃不进去了。因为这两个汤剂呢，其实都是非常好用的汤剂，但是在辩证上面啊，我觉得这两个汤剂是这样子。用过的人就会觉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没有用过的人听过就忘光，就是庄仲景的世界里面有些方剂就是那种刚好，会让人想不起来，但是其实很重要。这个甘草干姜汤跟炙甘草汤共通的主症啊，都是这个人在咳的时候啊，会一直有那种稀稀的痰。而这个稀稀痰呢，当庄仲景说是涎沫啊，涎沫，所以这个痰呢，有可能是你从你的气管里面咳出来大量的稀痰，也有一部分的可能是你的，就是你知道，尤其是犯恶心的时候那种吐的那种口水那种感觉，就是一半一半的可能性。而这个涎沫啊，那这两个的差别是什么呢？甘草干姜汤的特征是你吐出来的稀痰很多，可是你的喉咙并不会觉得渴，而炙甘草汤的辩证点是吐出来的稀痰很多，但是你渴得不得了，这样能明白吗？就同样是稀痰很多，一个是不渴，就正常的口渴，没有那个特别口渴的感觉，另外一个是喉咙整个都干掉，就很惨烈的喉咙干，这样子分辨的点可以吗？那么这两个的差别呢，甘草干姜汤庄仲景称它为肺冷，炙甘草汤庄仲景称它为肺微。也就是说啊，炙甘草汤的那一种咳出来的痰涎很多，哎，你们大陆那个字是念痰涎还痰涎？涎涎，这吐出来的痰涎很多啊，可是呢，他的痰涎的来路是因为他的肺部啊，已经这个微缩的意思，他的肺部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或许多少是有一点所谓的纤维化或者是钙化的问题，就他的肺部组织已经死掉了，风化了。那因为他的肺部组织已经没有功能了，因此本来要去灌溉他的肺的人体的精液啊，就没有去的地方，然后就被挤出来，因此呢，它就会吐出很多很多的涎沫。可是它吐出这个很多的涎沫的时候，因为它的肺整个是干掉的，干干冷冷的，所以它的一直到喉咙都会干得很难过。这个是炙甘草汤，所以炙甘草汤在庄仲景的方剂里面是一个有一点超过常识范围的滋阴方，它的那个滋阴药的那个地黄的用量非常的不普通。然后有一个版本的炙甘草汤，它的红枣是放30枚，就是我们说红枣会把药性集中在脉管里面，对不对？它等于把所有的药性尽全力压进你的脉管里面去，硬的打通你的脉管去滋阴，这样子的一个看起来很温柔，但是以滋阴药来讲，算得上是就好像你那个叫什么 弹簧弓那种东西，那叫什么？十字弓，就它的那个炙甘草烫的那个，把滋阴药硬的补进去，就是那已经要钙化、要纤维化的肺，我还硬的把水给你这样子压进去，让你重新复活啊，就是硬的要泡发一个干掉的鱿鱼干货那种感觉的那样的方剂啊，就是炙甘草汤。而甘草干姜汤呢，张仲景的这个干姜啊，他会说稍微要烤一烤，而也就是说后代的人用甘草干姜汤常常就直接药房就抓甘草跟泡姜，可是这个药法上我觉得不是很适合，因为呢我们这个张仲景的用干姜是取他这个药很暖中焦，然后把你这个冷掉的肺烘暖，可是呢现在药局已经泡成灰渣渣的那种泡姜已经不暖了，就是泡成焦炭一样的那种灰渣渣的东西呢，在中药里面都是拿来止血的，就是但是暖度是不够的，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开张仲景的那个甘草干姜汤，你又不想要自己泡那个姜的话，那你就可能三分之二的姜买药局的干姜，三分之一的姜买药局的泡姜，那这样子加起来的那个药效就跟张仲景要求的差不多了。而甘草干姜汤症啊，它其实在现在的临床发现它最好用的一个辨证点啊，可能张仲景没有写，可就是但是呢临床上发现说这个肺冷掉的人啊，胸中大气不够的人啊，他的那个热度不够，最会影响到人的是人的这个膀胱尿尿的功能，也就是说甘草干姜汤症我们现在抓的最好用的主症是咳嗽的时候容易漏尿这件事，就是当你咳嗽容易漏尿的时候，甘草干姜汤会特别的有效。那至于是不是吐出很多很多的痰涎而不口渴，反而不是最主轴的辨证点，当然你吐出很多的痰涎而不口渴也是甘草干姜汤症，这个没有错的。那后面这个肺微的炙甘草汤症啊，就是你自己要记，就是现在幻想一下那个身体感以后不要忘掉，就是它是一个你的那个吐出来那个稀痰是多的一塌糊涂，可是你的喉咙也是干的一塌糊涂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当然或许啊，现在有一些人可能体质不好，有所谓的干燥综合症，对不对？他可能不一定稀痰很多，但是呢他的那个喉咙常常都是干的不得了的，那这种情况用炙甘草汤也会有相当的疗效。那当然这种滋阴的方我们还有提过猪肤汤，是不是？所以你可以两种都用，看看哪一种比较有效果，又或者是其实讲过的小建中汤里面那么多的麦芽汤其实也是很滋阴的，所以如果这个干燥综合症的人他就是跟你讲哇眼睛非常的干涩，那这样的人说不定小建中汤比较有用。所以就是一个病人身上可能西医会给一个病名，但是你可以在他身上找到你比较好开药的辨证点啊，这样子来操作。那这个炙甘草汤呢，它还有在《伤寒论》里面出现一个地方，就是太阳篇的最后，我们不翻了，我用说的好不好？因为它的条文很简单，叫做脉节促心动剂。这个脉节促心动剂呢，在就是太阳篇的最后倒数第二条的地方。那这个脉节促心动剂在桂林本是写脉节带心动剂，那这个带脉代替的带，或者是促脉这个急促的促啊，桂林本写节促，我是觉得实际上临床比较是节促而不是节带。那个其实节脉啊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脉，一般人的那个脉的跳动是随着时间有一定的波形，对不对？节脉就是有两个波形重叠到一起了。就是跳一跳啊，那个不整一下，跳一跳不整一下，就是两个波形撞到一起不整齐的脉叫做节脉。那带脉的话，是你的速脉的跳动的频率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中间偶尔会少一下。那促脉呢，就是跳的比正常人要快一些，而偶尔少一下。那一般中医的尝试性的说法是认为促脉就是跳得比较快而少一下的话，代表你的血不够。这个血不够就是，当然中医的说法都不是极端科学而客观的，但是中医的一种想象就好像你的血管里面的血都不够的话， 你心脏在打这个血的时候就会很好像用力一点，想打多一点血，可是打多一点血又不够了，你一直挤过去，然后后面也没有血，对不对？那个不够的血又会好像倒抽你一下，所以就会跳得特别快，又被倒抽一下而停一下的这种心跳不规律。而那个正常的跳动频率偶尔少一下的那个代脉哦，中医的常识认为这个是人，这个人是有死脏，就是哪一个内脏已经死掉了，然后血进不去了，才会偶尔被顶回来一下。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是脉结带的人，大概就很快就死翘翘了，所以应该不是这个汤剂可以治的。那另外一个炙甘草汤的使用的地方哈，是金匮要略里面引唐朝的别的方书的主阵点，叫做心中温温夜夜。就是这也还不一定是咳嗽啊，就是你整个胸口，你觉得整个胸口到主观的肺的这个地方都觉得很不清爽，就是整个胸口觉得不清爽。但是这个不清爽三个字，我想对于同学来讲不是一个好用的辨证点，对不对？所以就这个主症就姑且不抓就算了啊。就是什么叫做心中温温夜夜，就是闷闷的难受，就是不是痛，但是就是闷闷的不清爽，有痛的话就挂到胸痹片去了，就不是用这个方子了。那么炙甘草汤的这个主要结构啊，要跟同学说一下地黄的使用。就是我们今天如果要填骨髓的话，通常地黄是泡制过的。你有没有听说过地黄泡制的时候要什么九蒸九晒，有听过吗？就是地黄这个药，它如果用生的，基本上人体是能够吸收这个药性，但是生的地黄会很凉血，就是会让人的血冷掉。它有消炎的效果是不错，也有滋阴的效果是不错，但是它有凉血的副作用。所以如果你用生地黄，或者今天药局是晒干的，就是干地黄，有的时候女生用了生干地黄之后，那第二个月的 MC 啊，就会比较晚来，她的血分被凉到了，这样的可能。那但是呢，你说因为不喜欢地黄这么寒，所以就泡制过。可是呢，通常泡制过一次的地黄，它又变得很不好消化，就是中医叫做腻膈，它会很油腻的粘在你的膈上不下来。也因此，我们张仲景的做法是，他用地黄一律都用生干地黄，但是呢，如果它是需要拿来当温补的，它就会在这个药方里面加酒一起煮啊。那我们加酒的话，就加现在一般的那个酒精度30上下的，比如说什么绍兴酒那一类的酒就可以了。那加酒煮的地黄的话，不然的话就像肾气丸，它的吞服法啊，是用米粥来吞服，或者就用酒吞服。那米粥可能到肚子在消化的过程也会有一点那个，就是让它地黄不那么暖的效果。我不知道，其实粥不是特别暖的东西，可是吞肾气丸真的可以，就是那个肾气丸就算用生地做的，有了粥它也不会寒到人。那不然用酒吞的话，让这个地黄虽然是生干地黄，但是它却可以药气运行的开。但是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到了后代方的时代，比如说做肾气丸好了啊，都会喜欢用泡制过的那个熟地来做。那这个时候我们这药局一般卖的那种八味肾气丸，就常常会出现补不进去反而乱上火的问题。也因此现在有很多的从前应该说这十几二十年，都有很多人说啊，我不能吃八味地黄丸，一吃就上火了，因为它太补肾阳了，所以我要退掉，拿掉那个贵妇，只吃六味地黄丸，这个样子由此一说。那可是呢，这个故事情节是这样，八味地黄丸本来就是治上火的，对不对？它是引火归元的药，那越吃越上火不是很奇怪吗？那六味地黄丸它本身就是三补三泻的滋阴结构，它并不会有那个，六味地黄丸是宋朝的前医为了给小朋友吃，那因为儿科的话就会觉得小孩子一开始阳气就很够嘛，所以你只要补阴就好了。那他要补的是什么阴呢？是小孩子出生之后一段时间头上那个囟门还没有关起来，就是补这个阴，就是赶快让他的那个肉体的那个物质的部分能够长多一点，就是 就是六位帝皇丸之所以产生的理由啊。那现在的帝皇丸吃起来，因为帝皇的炮制不够，所以你变成说，你如果要用熟地来做圣器丸的话，你那个熟地就要挑做的非常好的，像生源的一般熟地是六正六晒，那那样子还勉强可以过关，不然的话就九正九晒。可是我有一次看到有一个中药铺啊，就是接了客人的单，因为客人也会在网络上看到说，哎，有人说圣器丸很好啊，对不对？然后他就叫中药房帮他配。那我有一次看到中药行就打了一大包药，要帮客人配这个十几二十斤的，就是这个八味地黄丸。就我看到了中药行那个地黄哦，就是这么大片，黑黑亮亮的那个地黄，我一想说，天哪，这么多药材就全部都做成垃圾去了，我觉得很可惜，因为它那个特别大片、黑黑亮亮的地黄，那个叫做地黄灌香肠地黄。就是他用灌香肠的方法把那个破碎的地黄，然后呢全部塞到一个像是香肠一样的东西，然后整个再灌成一坨粗粗的，然后再切片，就是地黄香肠。那灌香肠的肉当然是比较差的肉啦，对不对？就不要说对不对，也有很好的香肠啊、哦、但是然后那个切开来那个断面是黑黑亮亮的，熟地真的泡制到很补的进去的时候，看起来是灰灰不反光，好像路边的石头那样的质感，就是石头一样的那种黑黑不反光的质感。你那样亮亮的，就是泡制的不好。所以这样子的地黄，然后因为我看到那样子一大包药，觉得就这样全部都要变成垃圾的，觉得很可惜。可是现在呢，我跟你讲，其实这种变成垃圾的这种地黄制品，所有的全中国几万吨的这种中医成药产品里面，至少四分之三都是变成垃圾的地黄产品，所以会让人觉得真的是很为那些药材感到心痛啊。那炙甘草汤呢，它的主结构啊还是桂枝汤底啊，就是有这个用桂枝生姜来带这个结构。那你说要不要什么芍药之类的呢？因为这它的药，它带的药都是很重的药，就是药性很运行不动的药，所以就再用芍药拖住就没有意思了。所以就是桂枝、甘草、生姜、红枣。那因为这个东西要特别补进血分，所以要30颗红枣。那当然啦，特别要把阳气抓进血分的，还有一个厥阴篇的那个当归四逆加味汤。可是当归四逆加味汤是25颗红枣。那你看那25颗红枣要加上当归，那也是尽全力要把散失的阳气拉进血分的做法。当然为什么一个30一个25啊，那个中国大陆曾经那个刘立宏教授他有说，他认为呢中国人对于这个数学是有迷信的，就是25是1+1+3+5+7+9，这个是阳数的总加。那当归四逆汤是一个补阳的药，那炙甘草汤是一个滋阴的药，所以它会采取2+4+6+8+10的，就是阴数的总数的30，就是由此一说。而这个炙甘草汤，它是一个讲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一个最补血的方，几个最补血的方之一。那地黄呢，不但能够填补髓，同学要记得啊，煮这个汤，张仲景的煮法是这个水八碗还要配9-7碗，所以你抓一帖炙甘草汤，如果是原方原帖的话，那一帖药已经不便宜了，然后你再那么多碗酒下去，你就觉得哦太贵了，我煮不了第二次了，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到后来我们台湾这边的同学们啊，那其实那个是小胡助教带的头，就小胡助教就带头，就是让我们药局啊拿生地黄去泡高粱酒，然后泡透一个两个月以后再拿来做药丸。因为台湾曾经有一个老中医叫陈度仁，他认为炙甘草汤做药丸吃大口一点就好了，这样子的话就不用花那么多药材炖汤了，就因为做汤剂实在是很奢华的做法。当然了，说是奢华呢，今天吃中饭的时候大陆同学也有跟我讲啊，说是其实现在人很奇怪，看个医生花个诊疗费啊买包药几百块就觉得很不甘心， 可是呢，那种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效果的鹿茸，几万块也吃得很甘心。那炙甘草汤，就算你花了人民币100块做这帖药好了，那它就是有100块的价值啊，对不对？不像你吃什么冬虫夏草、鹿茸、燕窝，吃了几十万都不知道效果在哪里。那这个方剂啊，它是张仲景的几个就是滋阴药用的最多的方剂之一。像张仲景滋阴药用的特别多的，比如说什么麦门冬汤，7碗麦门冬，那个阴都已经滋到你不知道怎么吃下去了。然后猪肤汤，对不对？那个猪皮也是非常滋阴的。然后还有炙甘草汤，还有一个就是猪油煎头发，就把头发熬化在猪油里面，那几个都是张仲景的超级滋阴方。那还有猪鸟汤，就是2颗鸡蛋黄啊，就是张仲景的滋阴是有这样的滋阴的路数。那比起后代方啊，凡是阴虚就只用一个什么六味地黄丸这种很狭窄的做法，我觉得以学习来讲，你看张仲景的方就会知道说，哦，所谓的阴虚就是有形的身体物质的层面不足，有这么多的路数，就是你的血造不出来用炙甘草汤，你的脾胃吸收不到营养用小建中汤，你的脑有一点结构上的小刮伤用鸡蛋黄的猪鸟汤，就是各个地方不同的阴，或者你老得特别快啊，整个人都容易上火，用猪皮的猪肤汤，对不对？就是各个地方不同层次、不同向度的阴都有不同的打法，而这一块在张仲景的系统里面是极端清楚明白的东西，后代的医家是一塌糊涂，几乎都不会了，就是不管什么阴都要用地黄来滋。那这样子的话就等于是这真的是医术，就是后代的医家的医术会变得不如前代的医家哦，就这是一个医术的劣化的状况。那当然这个炙甘草汤因为它主治有包括心跳不规律，所以麦门冬半碗这个是通虚理用的。那至于说麻仁哦，麻仁这个东西是这样，很多老中医在解释炙甘草汤的时候都会觉得说，麻仁一般在阳明篇里面是拿来润肠的，所以呢他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放个通润大便的麻仁呢？麻子仁，那是不是因为心脏病的患者啊，如果大便太用力呢，就会不小心心脏病发作死掉，所以要大便润一点，心脏病才不会发作，就是比较强词夺理的解释。那这个用麻仁的问题呢，我会觉得我比较会采取我干爹跟我讲的一个他的看法，他认为说，他说中国人这个麻仁、火麻仁这个东西啊，其实它的那个植物成分跟那个抽大麻的那个大麻是很类似，具有类似的。他说他们乡下，他们小时候在乡下，这种种出麻仁的那个麻啊，那个牛如果吃草嚼到麻叶子，也会发牛疯嗨起来的。所以他认为这个麻仁，然后神农本草经又说这个麻仁久服是什么通神明之类的东西，见鬼神还通神明。所以他认为说这个麻仁其实是作为一个界面，就好像人的心脏要跳动哦，必须从那个灵魂里面哦，潜在意识的世界提供什么能量，那个心脏才能跳动。所以我干爹的认为是麻仁是用来调节某一种让心脏的跳动能够规律的，好像来自于潜在意识的能量，就是大概他是以这个角度看麻仁。那这个阿娇是我们哎，对，不好意思，大陆人啊，请问一下，现在阿娇还是用阿锦的水熬的驴皮胶吗？听说应该都是用自来水熬的黄牛皮胶比较多了吧？就你们中国大陆，如果我要指定买到阿锦的水的熬的驴皮胶，这样还买得到吗？啊？那名字听起来很炫啊，但是是真的吗？ 那个应该是用安宁，但是价格就是天价。 这样子啊，就是阿胶是这样子，中国人说驴这个东西哈、啊，因为驴子啊，它特别有用的地方是，如果你要驮货物或者载人啊，就爬的是那种弯弯曲曲的那种很陡的山坡路，驴子会比马要好用。 那所以呢，中国人说驴子能够这样子上坡下坡，像是美国大峡谷的导览，不是也用个驴或者骆驼的人嘛，对不对？他说这个动物是其力在腰，就是驴子这个生物的所有的力道是集中在腰的。那当然补腰的话，可能有中国人的身体观就会觉得可能会跟肾啊或者是带脉啊有相关。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是要用这个 驴皮胶，甚至你今天用烂一点的牛皮胶来做阿胶好了，其实中国人认为阿胶的药性啊，有一大半是来自于阿井的水。就是中医的说法是阿井的水是那个山东叫济水那个地方，济水那条河，他说阿井是济水伏流，就是这个济水这条河里面啊，就是济南路的那个济嘛啊，那济水里面如果有一种水啊是特别的重而沉到地层底下的话，它会渗透到地底跑到阿井那边出来，所以是水质特别重者。那当然水特别重的东西叫重水，那个是用来做清淡的东西，对不对？好像也不是真的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个阿井的水的药性如何呢？中医就会说我们有一些有名的泉水，它是泡茶特别甘醇的，而这些有名的水呢，它都会有那个泉水的特别的重的感觉。他说什么样的重的感觉呢？他说比如说你这一碗水啊，装一满碗的这个泉水，你就一个一个铜钱丢进那个碗，那个泉水啊满出碗面还不掉下来的，那个表面张力特别大的，就是力气比较大的泉水。那阿井的水就是那种水，就是表面张力特别大的，所谓济水伏流。所以如果用今天的西医学的感觉来说的话，就是阿胶能够让血变得沉稳这件事情。而以西医的人体生理学来讲的话啊，你可以说这样子吧，就是生地黄补血浆，阿胶补血小板，附子补白血球，黄芪补淋巴球，就是大概这样子分吧啊，就是比较粗略的。那什么补红血球呢？生地黄补血浆，熟地黄造红血球，这样子讲。所以就是它这整个就是要把你的那个血的力道，就是血里面的就是阴分，什么红血球、血浆、什么血小板的那种东西全部都提到最高，然后用30颗红枣把它束住，用桂枝把它推进去，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让整个心阴，就是循环系统的这个血液，如果叫做心的阴的话，炙甘草汤是滋这个心阴，而因为它会硬的把这个阴补进去，所以呢，在肺部的组织开始钙化、纤维化的时候，它可以倒推回来啊，就是从这个。当然，如果你觉得它倒推力道不够的话，那你再加一点牡蛎壳，帮助那个肺再软一点点，这样子。那炙甘草汤呢，因为很能够养血嘛，当初在台湾大推那个炙甘草汤的那个陈度仁老中医啊，他就说女生就是要吃炙甘草汤，就女人哦，他说女人的血里面其实有不干净的东西，然后有很多就是大家都为什么要调淤血啊，用四物汤啊，他说其实女人要治血里面不干净的东西，一定要用炙甘草汤先补血，他说血要补满了才能把血毒挤出来，不然的话你的血没有补到满的话，你要让血里面变干净非常难。所以他认为说女人调身体就是你要先看自己有没有炙甘草汤症，当然心跳缺一下那个好像不容易抓，对不对？但是痰多而喉咙干说不定就可以抓了，是不是？就是你要先把你这个缺血的问题补满起来，然后其他东西才会好调。所以他某个角度来讲也是虚劳药里面的血虚药。那像暂时性的血虚啊，比如说当归补血汤，他把黄芪的那个能量让当归拉到血分，那个补血的感觉是那个让你的那个本来啊，因为人的红血球用旧了就会被肝脏跟脾脏分解掉，但是呢当归补血汤一下去啊，那个红血球就会变成身体觉得说还可以再用，就是把 不就是把一个红雪球让它有两个红雪球的力气啦、啊、这种感觉。所以它并没有真正的让你去长血，但你如果要说当归补血汤不生血吗？那也不尽然，因为你喝了之后，如果能够被它打挂掉的话，进入自我疗愈模式，去狂睡一个就 狂睡好几大觉，那那个狂睡好几大觉的时间还是骨髓在造血的，所以它是比较间接的。那炙甘草汤的话，就是所有需要造血的原料，那种矿物质啊、铁质什么，这些都已经。像地黄这个药是据说是这块农田啊，如果 种过一次地黄，十年都种不好别的东西，因为土里面的地的那个精华都被地黄吸干了。就是要，然后接下来要先种麻还是什么东西，就是要种那种随便种都养得活的，然后把它种死了，然后再种什么再种死了，然后十年才把那个土再长回来。就是地黄是这样，就是它里面的矿物质，就是各种你人体需要的矿物质是非常多的。那但是呢，这个所谓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这种东西，像我有一个中医药大学，但是拿西医执照的朋友啊，他就说，你们为什么能够就说你们中医为什么敢吃地黄呢？他说地黄不是有很多重金属吗？这应该对肾脏超不好的，吃了肾脏就会被搞坏才对吧？然后我就说。在中医，地黄是补肾药，哎，他说真的吗？怎么可能、啊、因为重金属太多了，应该很伤肾才对啊。所以这是同一件事情，大家两个看就是两个看法都不能说不是事实，对不对？但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而那个成都人老中医，他在推这个炙甘草丸的时候，他也说，女人呐、啊、吃了炙甘草丸，又能丰胸，然后血补足了，阴道又会变紧实。他说又丰胸又让阴道变紧实，他说这是美容之宝啊，就是反正也是推销此令啊，过往停止。那我们现在因为主要也比较懒得煮啦，所以就都是酒泡一层地黄，然后拖药局做药丸了。那这个但是这个长血的药啊，我说一般般，熬夜几天觉得血不够，或者我今天月经啊好像有点血崩的感觉，那都是用当归补血汤嘛，因为当归补血汤是。又能够让你觉得哎，精神变好，因为血不够的时候人会发燥热，就立刻止那个燥热是当归补血汤的效果好，不是炙甘草汤。那但是呢，当归补血汤同时又有那个黄芪的啊、哦，好像巩固一个人的人体的那个气的那个模子，让你不要血崩的效果。就当归补血汤本身就是止崩漏的，像父亲煮的方剂里面有一个方子啊、哦、是。这样说好了，你知道 有一些妇女，她是即使是月经都已经过完了，她还持续的渗血的这种崩漏，有听过吗？那这个崩漏在大结构来讲哦，就是当归补血汤的结构，但是多加一两味药就可以。像中医的止血药，很霸道，但是很有效的止血药是有一种东西叫燥心土。就是古时候那个柴灶里面烧到最后剩下的那个炭灰结成的那个土，燥心土，因为中医认为什么东西烧成炭都会止血嘛，那燥心土是炭烧到最后的精华，那个是很蛮横的止血药，药局的名字叫做芙蓉干，就你收服了一条龙的那个肝脏。那燥心土你加在当归补血汤里面，当然是非常止血。比如说一般妇女的那个崩漏不止啊、哦。是龟皮汤的科学中药，因为龟皮汤也是黄芪剂，也是能够摄血归心的。那当归补血汤的力道比龟皮汤大，龟皮汤力道比较小一点点。如果微微的崩漏的话，龟皮汤就可以。如果你觉得龟皮汤不够力，你再加一点这个止涩药，加一点燥心土，那就是龟皮汤的科学中药，再配一克的燥心土磨成的粉，这样子。那如果不行的话，就当归补血汤啊，这个张仲景的《妇人篇》里面也有这个汤，叫做黄芪当归汤。但是如果还不行的话，父亲煮了一个老妇血崩方，那个方是当归补血汤的基底，但是里面要加几片新鲜的桑叶，那个方非常有画龙点睛的效果。但是新鲜桑叶你就可以照他的说好像加几片而已，但是如果你用干货的桑叶，那就一大把这样丢下去，就半两啊，就是一大摞这样丢下去也会有效。就重点是那个当归补血汤结果加了桑叶，那个就是治疗那种非常顽固的，就有些女人就是随时都有渗漏一点血的那个问题，那是用父亲煮的老妇血崩方来治疗。 那这个，那至于说补血的话，其实还有一个补血的药方，我非常喜欢，就是那个大陆的那个赵俊新中医师的那个十一师秘药里面有一个方子叫做补血再生丹，那个方子的主轴药味是鹿茸加砒霜，那个真好，为什么呢？就是砒霜的功用是什么？砒霜的功用是把骨髓里面的寒气逼出来。那这个砒霜，比如说江西的龙帅江老师呢，曾经跟我讲说，有一个民间偏方是那个曹帮，曹帮就在和尚运私盐的那个帮会，你知道吗？那个三点水那个曹，就是曹帮教给他爸爸的，说如果在很冷的冬天，有人掉到水里面，等到你救上来的时候，那个人已经被那个冷水冻坏了，这就是铁达尼号的男主角最后说再见的时候那个状况啊，就是最后那个 Rose 如果及时把里奥纳多·迪卡皮奥拉上来的话，那个时候就是要用那个方了啊，就是被冰冷的水冻坏的时候。就要把砒霜涂在肥猪肉里面，然后去把那块肥猪肉烤熟，然后一小口一小口就是啃那个肥猪肉。但是那个时候的里奥纳多提卡叫什么？有点不名字都不会念了，有力气啃肥猪肉吗？这个方法怎么用啊？对，就人都已经冻成那个样子，怎么吃啊？但是就是这样子，用那个猪油把砒霜的那个毒性稍微盖一盖，而且那个剂量要很精确的控制。然后就能够把那个人含入骨髓的那个寒气都发出来，不然的话，这样子动过一次，一辈子那个病痛就多到不得了了，就那进去的寒气。那这个补血再生丹呢，鹿茸补肾阳，就是动物性的要补肾阳，也是比较能够跟人体契合的。那它的妙处是在于，人的那个骨髓里面如果有很多的寒气的话，这个人的骨髓就没有办法好好造红血球了。所以那个什么，现在有人说什么什么型贫血，你听过那种吗？就红血球都做坏掉的那种。对，就是那种的话要用这个。当然，你如果不用这个的话，就要用什么？就是像一般的地中海贫血，我是这样子，我是真武汤里面加生附子，然后呢，一天吃真武汤。一天吃炙甘草汤，一天吃真武汤，一天吃炙甘草汤，我这样子用，这样子可以调节，但是太严重的就要用砒霜才逼得出来了，所以就是看你下毒的手法好不好了。那个补血再生丹那个到底是微量啊？我想我每天吃也没事儿，那不然的话我也是因为反正曹帮就是猪油砒霜嘛，对不对？那我就买一斤生猪油，然后加个几两砒霜，然后把一直熬，把猪油渣捞掉。不要吃啊，吃了会死人。然后呢，那个猪油呢，就涂在一条背脊骨上，然后用艾草，那个我用那个大漏勺放一大把艾草，把那个砒霜油的药性揪进骨头里面去，就是用这样的方法，顺着一条脊骨涂砒霜猪油，用刮痧片把它刮进去点，然后把那个砒霜药性揪进去来治贫血，这样子就那砒石这个东西也不用自己炼砒霜了，这样子外治的药随便啦。就那淘宝网买1斤砒石，人民币20块、30块而已，很便宜的所以现在你们大家回家都可以，就是都不要给人吃药就是一个猪油砒灸脊椎骨，你们就可以开一家诊所，专治顽固性贫血，然后就一辈子吃喝不尽，就是中医是还蛮有性价比的啦。那至于他那个补血再生丹，如果用得好的话呢？可能可以帮到所谓的血癌的患者，因为呢，血癌的患者的人那个癌症发病的故事情节，常常都是先得一个麻黄汤症，就是一开始就是麻黄汤症，那个人以为他是大感冒，对不对？发烧怕冷，然后那么后来那个烧一直不好，一直不好，一直不好，然后医院再检查说你有血癌了，所以血癌的故事情节非常像是受寒。就像中风的故事情节，非常像是受害。那因此呢，你用这个猪油砒霜灸法， 或者用那个赵俊昕的那个补血再生丹，并且呢要缓和他的那个血癌的发热啊，有一个很平易近人的就江西龙老师教的方子，他说他曾经就是用那个方子就把血癌治好了，还没有用到我说的那些大症状，就是一大好几两的仙鹤草，然后加一大堆红糖去煮那个很甜的仙鹤草红糖浆，这样一直喝一直喝，比如说半斤仙鹤草加三两红糖这种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仙鹤草又叫脱力草，就专门能够治一个人因为疲劳而发烧的问题，所以你一直有在喝，而且煮完的药渣还可以再煮一锅水洗脚，就泡脚，就可以不用浪费药性。那这样子喝，本身那个血癌的那个很惨烈的那种发烧可以先停下来，然后再用这个砒霜剂去慢慢的治根，就一点一点把那个寒气抽出来，那还是蛮有希望的啊、哦。那但是这个话讲出来啊、哦，中间我们一起去江西学这个招数的，还有老同学婉慧姐。那婉慧姐刚好她原来的工作就是专门在处理全台湾的儿童血癌的案例的。但婉慧姐听了之后就觉得说，方法虽然好，我也不会拿去用，因为她觉得一旦小孩会得到血癌哦，跟父母之间的牵牵扯扯实在是太复杂了，所以她觉得说，就是搞得动小孩也搞不动父母。所以他就觉得实在是，就是因为啊，昨天最后一个同学问说小孩子的癫痫，我说小孩子的我不医，大人的我就医。那就是我会觉得说，有一些事情是这样子，可能对同学来讲啊，就对我们一般的人会，我们一般有一些正常尝试范围的想法，会觉得说，哎，这个人的父母也，这个小孩的父母我看也不错啊，他们也很爱小孩啊，对不对？就是你们其实不一定有像我们这种就是中医的老娼的那种感知力，就是说会觉得他那个念波是不对的，就是那种一般觉得很疼小孩的父母，说不定他那个疼里面有很多的担心跟关心，就是最会把小孩搞死掉的那个念波、哦、是罪恶感的波长的念波。那什么叫罪恶感的波长的念波呢？就是小孩出一点什么事，这个父母就很痛苦很自责，觉得我没有当好这个父母，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小孩因为没有罪恶感念波的父母啊，小孩如果出了事他心是很平静的，就会想说我要怎么做可以帮小孩可以赶快脱离这个困境。可是有那个罪恶感的念波的父母啊，他就会非常痛苦，焦头烂额，那个痛苦是来自于自责，就是一旦父母有这个念波的时候，小孩子简直不能碰，因为那个念波对小孩子来讲就最毒。那但是一般你们尝试范围就会觉得，哎呀，你看这个父母多么关心孩子，就是他对孩子是无微不至的爱。可是你没有发现他那个无微不至的爱是因为他被他自己里面那个叫做罪恶感的念波勒索，所以才那么无微不至的。所以如果你自己是为人父母者，你要想说你孩子又出了事，什么被警察抓了学坏了，你心情是怎么样，你不痛苦的代表你没有罪恶感的念波，然后你会很痛苦的代表你很有罪恶感的念波。那现在的小孩的父母，大陆的小孩 的父母，有多少人是小孩出了事他会很痛苦，你自己知道。那这样子的话就没办法医，那种小孩出了事他会觉得没关系再生一个就好，那种就很好医，就反正小孩我会制造嘛，这个做坏了再做一个新的嘛，对不对？就如果是这样子的心情小孩就可以接，不是这样的心情就很麻烦，就是像小猫小狗小鸟嘛，养死了之后哭一场再去买一只新的嘛，就这种心情。就你有这种心情的话，就这种心情的父母小孩我就敢接，但是那种很会自责很会担心的，而且担心时候会很痛苦的，而且人有罪恶感在虐待自己的时候就会给的太多，就是那个父母对小孩过度大方的几乎都是被罪恶感勒索，就是父母对小孩不大方的，什么叫不大方，我就是说没有罪恶被罪恶感勒索的小孩，不，没有被罪恶感勒索的父母是这样子，比如说小孩啊说了要回家吃饭，然后呢又没有回来，然后他下次小孩子要出门的时候，他就跟他讲说，对不起啊儿子，妈妈也是人，妈妈也会心情不好，你会闹脾气我会闹脾气，不是说父母就是圣人，什么叫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我就是不是的父母 对，然后呢，所以呢，你这样子叫我做了一桌饭不回来整我，我受够了。所以以后你要就说要回来吃饭，你给我放押金，每天就押1000块。如果你没有回来吃，押金就没收。但是呢，有罪恶感的父母就会那个小孩都已经把爸爸妈妈的卡刷爆了，还会觉得说，哎呀，这孩子当年我都把他放到爷爷奶奶家，我都没有好好疼他，所以他有很多心理创伤，我现在还是要多还他一点啊，这叫有罪恶感的父母。好，所以你自己分一下啊，有遇到那种有罪恶感的父母，小孩就不要碰了，因为那小孩的健康是被他父母的罪恶感毒死的。因为人的罪恶感的念波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消灭别人的心中之神。如果用我教庄子的时候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所有的控制狂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消灭你的心中之神。天底下没有善良的控制狂，就是我这样去为你好，我那样去为你好，其实不是为你好，是控制狂的那个我执是有非常精确的方向性的。就是他小孩子的灵魂的呼唤是要当画家或者是厨师，他的爸爸妈妈就会一定要控制他去当什么总经理，当律师，就是控制狂是一定是对着你的灵魂的呼唤对干的。所以有罪恶感的念波就是专门跟灵魂的呼唤对干的念波，这个叫庄子会讲的比较详细啦。就是如果你的灵魂的呼唤是要吃巧克力，罪恶感就会跟你讲不行，吃了会肥。所以这个是人只要有一个灵魂的呼唤冲动出来，就会我执就会产生罪恶感去跟灵魂的呼唤对干。所以呢，泡在父母的罪恶感这个无微不至的关心里面的小孩，父母的每一个念波都是在去打伤小孩的心中之神。所以这样的小孩你没有办法搞，因为心中之神是左脑中的右脑，对不对？左脑中的右脑被搞坏了，那小孩子自律神经就过度紧张，那一定就变成大虚劳的体质。那在上海行医的那个美国人 Brian McMahon 他跟我讲，他说张仲景屈劳篇讲的那个男子平人年50卖大为劳这个东西，现在上海的小学一年级的小孩子就是卖大为劳了，就上海的父母是如何厉害的父母我都不敢想象。就是因为父母的罪恶感念波把小孩的心中之神都打坏掉了，那这样子的话怎么办呢？可是问题是这种充满罪恶感的父母，人家就会说他很爱孩子啊，对不对？人是这样子，凡是出手就是要伤人家心中之神，一定会说我是因为爱你啊，对不对？就我只最喜欢这样讲嘛。所以就是说儿童血癌这件事情难是难在这个地方，不然的话只是客观的一个血癌就不是那么难搞了。 那我没有什么手段 就是用砒霜把爸爸妈妈毒死再去医那个小孩。因为我一个学姐的侄女儿毒就是 得血癌啊，闹的这是多少年现在身体很不好。那她呢其实在那个小孩啊得血癌之前好几年就问我说，我这个侄女我要怎么帮她，我就说把她把你的妹妹跟妹夫都杀掉你来养啊，就是只有这一招可以用啊，不然怎么办？后来果然就得血癌了，就是那个又是女儿跟妈妈吵架啊，就是说什么感冒很难过不要上学，那妈妈说你这点感冒不要跟我在那边装娇贵，你给我病到趴下来再说，那结果就趴下来就变血癌了。好，那这个好，那这个我们的这个补充方剂的话啊，咳嗽的补充方剂，这个我们从补充讲义第5页我们稍微带过一下，有些不重要的啊、我们就不看了。比如说他说外台秘药的炙甘草汤，这个下面这里啊，治肺微炎唾多心中温温夜夜者啊，所以这个也好，就是这个地方它其实主症就是肺微，就是喉咙干然后一直吐痰涎的那个状态，那他刚好胸口是非常的不清爽，觉得好像被什么东西闷住罩住一样这种感觉啊、那就炙甘草汤就会很对症。当然你如果真的要肺治那个什么肺部纤维化啊、那真的就是要用那个原方原帖那么可怕的剂量去给它猛猛的补下去啦。那那个你用什么平常我今天睡不好血有点虚那个什么炙甘草丸大概就没办法了。 那至于说下面的，我觉得这个桔梗白散哦，这个就是肺里面有脓，然后呢是，我觉得桔梗白散就是三户小白散，不要用了，不要用了，这七上七下，八上八下不好玩，不要用了，不要用了。那重要的是要一定要去记起来的是这个苇金汤，千金方的苇金汤，第六页中间下面这里。这个苇金汤的话，就因为你家里如果有小孩啊，尤其我们台湾很奇怪，我认得的做父母的人哦、啊，好像小孩没有人没有得过肺炎的，就是总是会有什么时候小孩什么咳嗽啊、发烧老不好，然后医院一检查就是他肺有白点点，然后就住院了，就简直孩子没有哪家没得过肺炎的，所以呢，这个的话，桔梗这个苇金汤你就记熟了啊。就小孩子啊，就是感冒之后就不知道怎么搞的，那个发烧就一直不退，就是感冒已经转肺炎了的时候，你就或者是西医院已经拍片子拍到说有白点点，你让他住院了，你就先用这个汤试试看。那什么样叫有效？就是你这个汤喝完之后，那小孩子烧退了以后就没有再烧起来了，那这样就可以安心了。好，那咳嗽呢？咳嗽篇讲到这里的话，接下来就顺路要把痰饮篇讲完了啊，因为它连到一起，理论逻辑也很相似。那个四种痰饮，昨天已经跟同学分析过了啊。那它这个地方，我们比如说14支32条的甘遂半夏汤，那这个东西叫做，你又说就多一个叫做流饮，就是这个痰饮啊，它就是卡在上面下不来。那甘遂半夏汤的结构，我们在教芍药这味药的时候有讲过，对不对？就是这个胸口梗痛，然后不管怎么拉肚子，那个梗痛感都扯不下来，那你就用甘遂跟芍药硬的把它扯下来，然后拉掉就可以了。那至于说苓桂竹甘汤啊，14支33条，这个苓桂竹甘汤呢，这个是脉比较偏咸偏沉，而这个人觉得胸口梗梗的，然后会头昏会发晕眩。那我现在就说，一般般的苓桂竹甘汤症最容易抓的主症就是你站起来的时候容易昏，或者站起来的时候容易眼睛发黑，那就是中焦有痰饮。那至于说是不是会严重到那个胸口梗梗的，那我觉得真的胸口梗梗的人就少些了，所以可以有，但是不用到那个程度就可以用。那另外就是苓桂竹甘汤的相关条文散落在太阳篇里面之类的，有一个小主症可能会跟苓桂竹甘汤有关系，就是筋涕肉损生损动，损我说的是木字旁一个润年的润，就是你的那个肉啊，莫名其妙好像抽一下，就是而且不是手筋抽，而是肉有跳一下那种感觉。那样的话，可能是你那个局部或怎么样有一点痰引起这个跳动。那当然，现在这个话题还是有待开发的。就是因为那个古代中医认为的苓桂竹甘汤症非常像是今天什么帕金森氏症的初期，所以是不是有办法用这个苓桂竹甘汤之类的这种非常温和没有副作用而能够化除痰饮的药，能够阻止或者说截断这样这个帕金森氏症的恶化呢？就是这个还可以说是中医界有待开发的，就是最容易指向帕金森氏症的药，一个是苓桂竹甘汤，一个是真武汤。那真武汤它也是一个能够逆转神经退化的药，因为民国初年的时候，有相当多的医案是这个人已经老到眼睛瞎掉、聋掉了，但是喝真武汤喝着又开始重新听得到东西、看得到东西这样子。所以，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就是神经的退化是不可逆的。但是在真武汤的使用，偶尔还会发生这个可逆的现象，但是因为我们中医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大量临床资料来证明这件事情，所以就可能同学，如果你觉得身体偶尔抽一下、抖一下的时候啊，你那个真武汤或者苓桂竹甘汤，你可以参考看看用起来有没有效果。那至于说石子熬汤之后呢，这个是。小青龙汤、大青龙汤这个薏饮啊，我说啊，这个两只手啊、手臂的皮肤底下痛痛的，那这样子一薄薄一层会有痛点的，这个是薏饮。 那至于说十四至三十六啊，这个是台湾中医张步陶大力推荐的治心脏病的方子木防己汤。这个木防己这味药啊，其实是从经络里面很把湿气拔出来的药，就是刚刚讲到肝碎啊，肝碎是拔水，就是拔痰水，不是湿气。但是防己的话，比较是拔湿气，不是拔痰水。所以这个结构的话啊，桂枝人参补心阳，我们都能够理解。那石膏呢，是去除那个血管开始粘黏东西的那个黏住的那个液体的，或者是油，或者是什么东西。那这个用木防己的话，就让人觉得说，可能人的心脏病啊，跟人体里面的湿气还是有一点相关性的。那只是关于湿气这个话题啊，台湾有一位台湾大学的王维公教授曾经写了很多书在讨论这个不可思议的湿气这件事情。就是他会说，其实站在一个科学研究者的角度，会觉得中医口中说的湿气这个东西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东西。就是在西医的观点里面，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湿气，对不对？就是是水就是水，不是水就不是水。湿气是什么东西？就是在组织的什么层次、什么层级上、什么 level 上面有什么类似水的东西的粘着，然后不能被这个细胞吸收或转移或怎么样的那些问题。那当然，这东西我们中药的很多效果都目前为止不能用科学去理解了，就像什么暖子宫，你把子时阴煮一煮，对不对？发白骨汤的汗，你用生石膏煮一煮，这到底如何科学，我们也搞不清楚了。那这个啊，但是总之呢，就是如果他用了生石膏治疗这哦，重点是辨证点，就是这个人的心脏病啊，必须是这个人很容易发喘，就是心脏病人多少会比较喘一点，然后脸色发黑，然后脉比较偏沉紧。那至于说心下脾间啊，这个心下张仲景心下就是胃啊，就是胃的地方你按起来硬硬的，这个倒不是绝对辨证点，因为很多心脏病患者是木防己汤症的，他的胃的地方按起来并没有很硬，所以主要就是发喘。脸色就是一看就知道这个人脸色发黑的心脏病患者，那这个脸色发黑呢，就是有湿气水气淤结在这个人的胸腔的一种可能是中医认为这样的指标吧。那如果没有好的话呢，你就加上茯苓跟芒硝，代表他的那个黏住血管的那个痰液已经更黏了，所以这个时候对付他的这个融化他的药物就要换成用芒硝。那泽泻汤我前几天带过一下头痛的时候讲过了，就是泽泻跟茯苓两味药加起来呢，泽泻是最喜欢把血液的那个里面的不要的水分勾走，那就是血里面有痰，茯苓勾掉，泽泻把它勾掉的效果是很好的。那所以呢，最近的那个什么比较西医化的中医思考啊，也会认为说，这个如果一个人他是什么心血管什么开始阻塞，就会建议，就是有很多现在中医都会开有泽泻的方子，说可以清血管里面的油脂，什么降低血脂肪之类的啦。不过呢，我倒觉得我自己并没有很强烈的那种降低血脂肪的观点，因为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台湾，我不知道大陆怎么样啊，就台湾这边是这样子，就是可能早期吧，一开始的时候所谓糖尿病啊，是血糖都要到300了才会让人觉得需要紧张一下。可是呢，因为台湾人的糖尿病很多都是爱担心的第二型糖尿病，所以用了胰岛素治疗效果都不好。就是说比如说他用了长期吃这个胰岛素治疗的药物之后，他可能还是眼睛视觉退化的 很糟糕，或者是性功能丧失，或者是大拇指溃烂要截肢。也就是说，因为糖尿病的第二型，你用那个胰岛素治疗的话，引起体内的那个肾上腺跟胰岛素的那个拔河的时候，人反而老得更快，然后很容易肾衰竭这样子。那因为糖尿病很难治，就是变得治疗效果不好，所以医生就变成有无力感， 那有无力感呢，就会发作代偿反应，就变得很紧张，然后过了几年就说血糖300这样子太大意了，我们要200就要好好治疗了，然后200就好好治疗，然后还是治不好，又觉得糟糕了，糖尿病真的很严重，所以呢就血糖呢就150就太高了，然后到现在的话就已经是差不多超过100就已经说你血糖太高了，说你有糖尿病了，就这个标准就越来越严格了。那我自己是觉得啊，人嘛对不对，血糖呢低于50的话就会昏倒，超过600也会昏倒，那300在中间刚刚好，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差不多随便就好了，因为真正的这个糖尿病呢，它必须要沿着你一条厥阴经坏掉才算，就是沿着一条厥阴经它的这个 性功能坏掉了，或者是脚的大拇指烂掉了，就是确确实实厥阴病让你看到了，那这个就是完美的糖尿病。那如果一条厥阴经的功能都没有坏掉的话，血糖高一点低一点我通常都是放它过关，就是没有那么紧张的，就是你要口渴、尿崩、性功能丧失、视觉严重退化、大拇指溃烂，这个才是像样一点的糖尿病。那种不三不四、不像样的血糖高，我有时候会懒得理它啦，是这样子。那同样的哦，这个血脂肪也是这样一回事。就现在都会验胆固醇，而且会分好的胆固醇和坏的胆固醇，对不对？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不分好坏这件事情。就我们姑且不分好坏啊，就是日本有一个研究发现，我们现在台湾胆固醇是超过多少大家就嫌多了，好像超过120、150就觉得很多了，对不对？我的胆固醇是220、230，这都是人家会觉得很多的。你们大陆是多少嫌多？还是你们大陆不流行找胆固醇的麻烦？啊？总胆固醇。216，我大概230吧，那都会被人家说你太高了。你会被说太高吗？ 红字啊。 但是呢，日本又有一个研究指出哈，胆固醇高于260的人，几乎没有人会得癌症。就是胆固醇刚好是癌细胞的天敌。那所以我就觉得。胆固醇高，其实心脏病也不是胆固醇造成的，心脏病是血液里面那些其他黏的东西造成的，就是那也不是胆固醇。但是就算胆固醇容易心脏病的话，你想我是喜欢心脏病死还是癌症死？我宁愿我是享受美食，然后心一梗就嗝屁了，我也不要在那边癌症拖拖拉拉吧，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今天胆固醇230的话，医生说你已经红字了，我说觉得不够红啊。对，我很想得到时候死于心脏病，对不对？就是直接离开这个肉体的这种，好像是就是至少是个商务舱嘛，对不对？但是呢，得癌症拖着慢慢死，那是用脚走到北京，那太痛苦了吧。就是，所以我的逻辑是觉得说，好像降低血脂也变得好像没什么意思了啊，心情上是这个样子。那至于说，他说。如果这个人呢，因为他写支引的话，就是胸口梗住的那种痰饮哦。他说，如果胸口梗住，然后整个胸都闷住的，就后破大黄哦，就是用后破把这个胸腔梗住的痰用大黄加上大黄这个泻药整个扯掉，就是后破把它更撑开，然后大黄扯掉。那这个汤极端少用，因为胸口梗的时候，往往是。更常用的方是胸痹偏的那些方子，所以这个方在中医史面几乎是废物汤啊。那至于说后面那个知饮不得习，停令大早泻肺汤，那我说水压太高呢，就会变成这样。所以呢，这个时候说知饮不得习，这个症状是这样子。如果你觉得呼吸啊有困难，喘不过来，那知饮的意思是你的胸口好像里面东西梗住的痛。就是胸口梗住的痛，喘不过来，用停令大枣泻肺汤。那这样的话就变成说，可能你要把这个汤症加到你平常医气喘病患者的辨证里面去。就是这个气喘病发作的时候，你是单纯的只是憋闷，还是你那个憋闷的时候会感觉到胸口有梗痛？如果憋闷的时候胸口有梗痛的话，就代表你是血管里面的水压过高，那个又要换到停令大枣泻肺汤这边来。 但是没有梗痛的，只是憋闷喘不过来的，可能是胸痹片的那个鳞性杆菊酯浆那个结构就可以了啊。就是同样是一个气喘病发作，有没有关系到血分的痰饮？那另外呢，这个知饮口不渴，作呕者、吐水者，小半夏汤。那生姜半夏就是张仲景最基本盘的止呕吐的药了，所以这个地方它的主轴是在止呕，只是这个呕呢是胸口梗着梗着而反胃的话，那这个止呕的药刚好它本身就是祛痰的药，所以从这个辨证点。那当然我们其实中医师啊，用小半夏汤都很粗糙的啦，反正人一直吐就用了，就是也没有再管他胸口梗不梗啊，就以吐为主症就这样用了。那几焦烈黄丸讲过了，就是这个人身上的水是已经渗到肠的外面腹腔里面了，那要把那个掉出去的水再勾回来的话，就用几焦烈黄丸啊。然后呢，至于说小半夏汤再加茯苓，茯苓的话可能更能够帮助把这一带的水啊渗利的更干净一点，所以他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地方积的痰饮呢，会让这个人哈又晕眩又呕吐的话，就用小半夏加茯苓汤。那是这样子，我们之前讲到晕眩辨证的时候啊，如果是头昏，就是晕眩而一直呕出涎沫，就是口水类的，那个是五苓散。但是呢，晕眩而从胃里面直接呕吐的是小半夏加茯苓，这样可以吗？就是辨证点的排列组合。就像呕吐，虽然一般性呕吐是小半夏汤，但是如果你是感冒发烧而呕吐，那个是小柴胡汤。那或者说像是另外有一种呕吐是无茱萸汤症的呕吐，像小胡那天纠正我，让他帮小黄助教跟陈助教治他们那个学弟的时候，他其实是听到的主症是那个学弟的那个烦躁里面有一个主症是又头痛又想吐。那又头痛又想吐，头痛想吐是完美的无茱萸汤症，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一个的，就是主症元素的排列组合，这是最基本盘。那因为头痛又想吐的人哦，我们台湾因为很多人都是就是喝茶，台湾人很爱喝茶的，有些人喜欢喝那个香香的高山茶，可是那个高山茶它比较没有发酵，就比较寒。那胃被寒到了之后，那个寒气缠在你的胃，就很容易发作那个又头痛又想吐的那个无茱萸汤症的头痛。那这个时候当然对症的药就是无茱萸汤。那这样的一种头痛呢，如果你是一个习惯使用经方的人，无茱萸汤或者你在无茱萸汤加点半夏啊、哦，就科学上一公克半就完全可以治好了。可是呢，哇，这样的一个，因为头痛又想吐就很难过，然后他好不了的时候，哇，看遍各种诊所啊，然后都好不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其实会点经方还是不错的了啊！当然，我还是要说，虽然讲这个话，我觉得自己很骄傲，但是同样的，我也知道有很多东西张仲景没有写到，所以你看到了可能也会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医，就是这两者都是存在的。那再来呢，这个后面这个五苓散呢，他就说病人呢吐涎沫而头眩者，就这个人昏得不得了，根本站不了，他是吐口水的。不是胃里面的胃酸呕出来的，那这个呢是五苓散，而且这个人他说张仲景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兼症是脐下悸，就是肚脐下面会有那种奔豚一样的小抽动的感觉。其实奔豚的感觉不是抽动，奔豚的感觉是有气泡在皮下钻，那脐下悸是有抽动，或者是你如果用复诊的话啊、哦，是你的手按在这个肚脐周遭。你会感觉到他那个肚皮下有一个血管这样跳到你的手，感觉得出来。那这样的情况，这个五苓散症呢，基本上就是这个人的脑部的组织有轻微的水肿，所以他发作成晕眩、吐口水，或者甚至厉害一点的就发作成癫痫了。那这个张仲景的五苓散哦，干脆这里出来，干脆就一口气讲完算了。这个五苓散这个药物，这个药物结构，它的这个剂量是这样子啊、哦，什么十八一两六，什么十八十八，这个剂量是汉朝呢一两是24株，所以它的药物比例呢就是35332这样子，35332， 而且五灵散要好很有效的话啊，很有效的话，那个桂枝，那个二的桂枝哈、啊，要放肉桂。那就是猪灵三，泽泻五，白术三，茯苓三。哦，对了，仲景方的白术啊，我都要特别在淘宝网买一份生白术放在家里，因为现在药局卖的白术通常是用土炒过的。那土炒过的白术，它就把里面的油都炒掉了。可是仲景方用白术，就是那个白术的那个里面那个油脂啊，特别有把那个好像能够把那个肠壁吸收营养、吸收水分那个绒毛给它补强起来的功能。那土炒过的白术就不够滋润肠壁了。那因为白术这个药是这样子，它那个油如果是小朋友的便秘啊，你用一两的白术，就是差不多三四十克的白术，煮一碗浓浓的汤给他喝下去，可以润肠通便，然后他也很补元气，不伤人的。可是如果你用现在那个药局的那个土炒过的白术，它土炒过就比较干比较燥，就不但不能润肠，反而会更上火更便秘了。所以站在这个立场的话，我就习惯白术都一律开生白术，然后比较不用土炒白术这样子。像为什么竹要用土炒哦？有一个同学他讲说，比如说他用生的苍竹入药做平胃散，然后病人吃了以后就觉得整个人发干燥，所以就会觉得生的苍竹太厉害了。那但他就是可能这样的情况下，你那个苍竹呢？哦，苍竹是去皮湿的，白竹是比较是补养脾胃的那个内层绒毛的。那你用炒过以后，那个苍竹的确是不那么凶狠，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像这一类的故事情节，我觉得更重要的东西是，苍竹这个药本来就是要去皮湿的时候是低剂量使用的药。就比如说宋朝的平胃散，它是生药打成粉之后，然后才用一点点用水煮一煮这样喝，是非常低剂量的用药，像泡茶一样。那因为去湿不能猛的去，就是去水，你用真武汤去水，你身上真的水毒的量大的话，你会又吐水又拉水，它直接就排出来。但是湿这个东西是绵绵密密的混杂在你的组织里面的，你是要把整根肠子拔掉，是不是猛的去是不能这样子的。所以用苍竹的时候，通常就是少量多餐，一点一点抽才会很有效，你猛的来没有用。像宋朝的许褚为啊，说他曾经有过一个病，是叫做他说他每次读了书啊，就喜欢趴在上睡觉，然后就歪着趴，然后后来就发现他的好像感觉自己的这个胃旁边啊，那个每次喝了酒然后歪着趴着睡，就慢慢多出了一个咕噜咕噜响的，好像里面多了一个袋子一样。他说那个叫痰屁，就是痰一些冷的东西结一坨在那里。然后他后来想一个办法治自己，就是用生苍竹什么的，每天只磨一点点，然后这样子吃。那这样子就是用很长的时间一点一点把那东西消掉了。那这个东西你真的要很急的话，说不定也急不来了啊。所以跟同学在这里说一下，那五苓散呢的这个结构来讲的话，这个肉桂跟茯苓能够帮助膀胱气化，可以让人把不必要的水分排掉。那泽泻的话呢，它有两个向度的用途。泽泻作为一个泻药，就是把你的人体里面的水分里面不干净的水拿掉。那像我从前啊，有一次在下面种一盆，好像是种水草还是种荷花忘记了，就觉得给它点肥料啊，所以在家里面喝那个猪排骨汤啊，吃剩的骨头全部都丢进那盆水里面，然后整个水就腐臭，然后荷花也死了。那在那整盆腐臭的那个水啊，那我想说怎么样把它弄干净，因为那么一大盆我也没办法端去倒了。然后觉得这样子放在家门口实在很恶啊，然后就去假日花市买一株泽泻丢下去，三天这个水就清澈了，就那个泽泻非常会把水变干净，就是那种已经臭掉的水，它都可以让它三天变回那个普通干净的水，所以这是一点。那因为它能够如此把水变干净，所以它的另外一个补的药性来讲，就是让中国人说的精气神的精啊。就是还精于五脏，就是五脏藏精，但是如果这个精跑到外面去了，泽泻就可以把精兜回来。那这个药的相对结构是这样的，要让五脏里面的精能够运转的话，运转五脏之精的药是威灵仙，这个是治骨刺好用， 但是藏经于五脏是泽泻，这个是治梦遗好用啊。那这个那至于说猪苓跟茯苓，就是猪苓跟茯苓这两个放在一起看的话，白术的话就是帮忙消化道，尤其是脾胃的系统吸收水。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子想啊，就是同样是这个消化道，这个解剖学上说的这个有形的小肠吸收水的功能是茯苓在帮忙，就茯苓里面那些化学成分非常能够帮助小肠吸水。就据说我们人每天这个口水啊吞下去经过小肠，说是小肠一天会吸掉，要吸收我们这样的吃喝这个口水，加起来小肠每天要吸11公升的水，好像11公升的水，那这个是相当大量。所以人真正在吸水的内脏还不见得是大肠，其实大便到达大肠的时候已经先拿掉了11公升的水了。那小肠的这个吸水的功能，那小肠的能量跟心脏的能量是共用一份的，所以呢，如果你用茯苓让小肠吸水不费力的话，其实这个人的心阳就会不被耗损。所以茯苓它是一味非常间接的补心阳的药。所以你看张仲景的别的方剂，如果这个人有心阳不足而烦躁的现象，张仲景往往就是先加茯苓，因为用了茯苓的话，它会间接的让心阳变好，因为小肠那边不耗力气了。而茯苓是松树底下长的白白的菌类，那猪苓呢是枫树底下长的黑黑的菌类，就猪苓的意思就是猪上面滴下来的东西，简称猪大便啦，就猪苓就长得像猪屎一样叫猪苓。那这个那松树底下长的白白的这个茯苓呢，好像是长在那个 地里面埋在土里，可是它里面却洁白干净，好像就可以把水鞋推开那种感觉，对不对？可是猪苓就不一样，看起来就脏脏的。那同样是这种多糖体类的东西啊，菌类都算多糖体类。那中国人的那种比较象征性的讲法，就比如说竹子这种植物，中国人说它是打雷的这个震卦的气，所以竹子底下长的菌叫雷丸，这雷丸是用来打这个寄生虫的，很凶狠的。那茯苓是松树底下，猪苓是枫树底下。那这个松树在中国人认为在阴阳的象度是属于阳的树，就是这个树的质地啊，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存在是有形的物质的世界，所以我们这个地球人活的三次元世界基本上就属于阴了，所以人的灵魂来到这个世界受这个阴的世界影响，这个佛教语言叫做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的那个五蕴，那五蕴的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就叫五阴，就是能量的东西来到这个物质的世界会受阴的世界影响。那松树就是那种在能量的世界它是长这样，就是我们这边天气变暖它也不长得比较快，天气变冷它也不掉叶子，就它好像不太理这个物质的有形世界，所以它是属于阳这边不是阴这边的。但是枫树就是那种下一场大雨啊，一场大雨它的根就会长很多，而且天气一变呢，马上就叶子整个红掉然后狂掉叶子，它完全跟受这个阴的世界影响。所以同样是运转这个水气的药，茯苓它所运转的是那个有点像太阳经的无形的那个水经之气，那猪苓它运转是有形的淋巴管里面的有形的水啊，所以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思考结构。那五苓散症在伤寒论里面，在感冒里面其实非常基础的基本的地方就是口渴小便不利，所以这个主治非常好用。比如说我今天出去吃什么外面的小吃摊，他的胃经放了很多，然后我回来就发现口渴小便不利，小便不利包括尿少尿不顺，或者尿的时候觉得尿道没感觉都算，或者尿频都可以，反正不利就是不够好了。那所以我吃了这个，如果我比如说我今天出去吃了一个小吃摊回来觉得哦被胃经薅到了，口渴小便不利，就是五苓散就会治得好。那有一天陈叔要跟女朋友出去玩，然后他陈叔叫女朋友呢被太阳晒得中暑了，回来觉得哎呦口渴小便不利，是五苓散也好了。 所以就是你主症只抓口渴、小便不利就可以了，就是，然后至于这个挂到任何别的病，比如说晕眩也好、头痛也好，那你要硬要说五苓散来治什么啊？有些不一定百分之百治得好，我就不讲了。那像中国大陆的黄黄教授是特别喜欢五苓散，他推荐脂肪肝用五苓散来抽脾胃的湿气，可以保养得很好。那我觉得五苓散啊，我自己的使用经验或者研究呢，都比不过两个人，一个是中国大陆的黄黄教授，一个是日本从前的石树道明老爷爷，就是这两个人的五苓散研究都做得比我好，所以我就不想太用力讲了。你们可以网络上或者是现在日本的很多医书，石树道明医案集之类的，中国的学院出版社都有翻译了，所以你们就可以自己补强。像这个对我来讲啊，比如说少阴篇的真武汤要用得好，我觉得让我学到很多的是。香港谭树渠跟台湾朱木桐这两个人的医书，让我对真武汤的使用的技术进步最多。然后乌梅丸的使用，或者是各种绝阴药的使用的话，一个是四川的陈朝祖老教授，一个是大陆的什么。好像是什么陈鼎三、江尔逊到徐国俊的那一系的师徒关系，让我对绝阴药的使用学到最多，就是一个是陈朝祖老教授，一个就是说对我来讲，同学如果有些延伸阅读的话哦，我就觉得那些人的书写得比我好。那陈朝祖老教授他本人又是少阳专家哦，曾经为了少阳是什么写了很多还蛮有料的论文，这样子。哎，其实我真武汤。朱木通跟谭树渠影响最大，就因为朱木通比如说真武汤，但绝阴病的药当归四逆加味汤可以用到那么神，也是用朱木通的书里面学到的，所以这些同学就可以参考当延伸阅读啊。那就眼前我们就先下课一下，15分钟要再回来。我觉得我们这种像就是教干货的课，其实同学大概要撑住不睡着不脑死都比较辛苦啊，所以我也觉得哎，大家辛苦了，接下来还有几天要辛苦啊，想到都觉得前途一片黑暗啊。